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大量投入和战略资产加大对朝军事威胁力度一事8月3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最近美国大谈对我国成功进行的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的军事应对，向朝鲜半岛大量投入尖端战略资产，并策划进行冒险的军事活动。美国伙同南朝鲜傀儡集团进行了一场针对我国的导弹发射训练，接着派两架 B-1B 和战略轰炸机飞到朝鲜半岛上空，经10个小时进行了轰炸训练，还进行了一场假想我国弹道火箭的导弹拦截试验，甚至急忙做出了一项追加部署萨德发射台的决定。而且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美军太平洋司令同南朝鲜傀儡集团商讨所谓的军事应对方案后，公然声称将在朝鲜半岛周边集中部署尖端战略资产等，露骨地表露出对朝军事攻击企图。我国断然进行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为的是对美国轻举妄动、胡说八道、大肆宣扬对朝军事施压和极限制裁发出严重警告。美国依然从军事上大发狂政，令人觉得好像他们尚未认识到对方是一个能够把美国这个侵略国家变为一片废墟的有威力的核强国。美国的任何一种军事威胁和恐吓都绝对不能吓唬我们，却只是让我国军民坚定杀敌的意志。美国如果不顾我们的屡次警告，在这块大地上露出可恶的嘴脸，继续挥动核棍棒等干出愚蠢的妄动，就会受到我们一直着个公开的核战略武器装备的严厉打击。